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潘采夫先生啊。当然，对咱们节目来说是新朋友，不过是在那个煽动社会舆论方面，你已经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对，而且我在你们节目里老听见我自己。我有一次听你说潘采夫和崔乃夫有，是一部长还是什么？ 没错，很多人盯着看， 很多人把视频发给我说，哎，你怎么成崔乃夫了？ 对，经常 被调侃， 经常被引用啊，所以今天直接把人给踩上来。 我直接过来是报仇的， 对，报仇。 实际上，您是一个时评价，写时评 论，写时评的，写评论的。 对，同时也是一个气功爱好者。 我不是崔乃夫， 崔乃夫， 对， 练过气功，说是 小时候练过气功，没练好。 练的是闫鑫那一路是吗？ 对，闫鑫大师的啊。 哎，所以说今天他来呀，咱们就可以请他这个现身说法，谈谈对王林的看法。 他们不是一个门派的啊。 哦，这你都分得清。 对，那实际上我是没练成啊，练半天半途而废了。当时觉得练不成是我自己资质太差。但后来慢慢的觉得那是有点像神棍啊，这个是伪科学的。 听说你妈练成了。 我妈也没有，我妈这个练香功，练了几年之后， 我大姨当年也练香功， 对，练完香功之后改传销，现在可能信教去了。 哎呦，你妈真是 啊，对，她都 传销也干过 啊。我们万分庆幸的有一种功她没碰上。 哎，你看她的这个，你看她这个连接点， 对， 练气功、传销、信教。 对， 你觉得这里边有点内在的联系吗？这些事儿 有点名堂吧， 是吧？ 不敢多说我妈，她给我急了。 哎，但是我就说王林的这个事情现在闹到这么大，你说我现在看了一些文章啊，我就那意思就是主张啊，不管这个舆论多么大，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这个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就说这个公检法，你比如说这个人非常奇怪啊，这几年说这个媒体说他这个七宗罪啊， 对， 非法持枪，对吧？什么非法行医、诈骗、重婚什么的，但是一直就没有任何结果呀。那么你是说，哎，真的是找不到证据，或者不能他这个罪不成立吗？还是？ 像这一次也没说就已经坐实了，但是说逮捕的原因是买凶杀人呢。就是说， 就跟他那徒弟， 跟他的徒弟 邹勇， 哎，当然没被证实，但是说据说他是答应给钱的。如果 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他买凶杀人， 对， 我们可能是说他涉嫌跟这个事情有关，然后现在就处于一个取证和调查的阶段。 对， 你说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哎，这跟我们评论人都有这种这个敏感性，我们不能说人家是罪犯。这就跟白岩松老师说那个几十岁老汉的那个事儿。他就不说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不说是一个罪犯。以表示就是在这个事情法院进行判决之前，我们讨论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是疑罪从无的一个态度。 哎，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你看到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或者说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最 感动的是什么？ 对，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这个王林这个人的身世，他的朋友圈和他跟这个整个当时气功界的这种什么源流啊，我不是小时候练这个吗？ 对， 后来就有兴趣，就是看这些气功大师们都在他们的表演什么东西。我在看到王林是1987年从监狱里边被放出来的，而是作为特异功能人士给放出来的。他那时候是一个算三线可能都算不上的，啊，这个那我就开始就是王林到底在练什么东西？他这些魔术。在整个气功界里边到底算什么地位，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咖。 对你这么一说，对不起大哥一下，就是你说到87年他已经因为特异功能被放出来，我就想到当年其实有一场啊很轰动的争论，就是关于是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 对， 而且很多当时两派就是都有一些科学家哲学家都出面了， 都有大咖出来这个助阵。 你说的有意思， 甚至是省级的领导啊，副部级的领导， 都有 很多老干部啊。 因为我看新闻呢，张洪宝就是叫代工报告会的时候，就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几十个，厅局级的上百个，处级以下不让进。 哦，轮不上， 一下不让进的。 所以你说起来也是一巧合，你说你妈妈是练气功哈， 她练香功的。 对，我爸爸呢，其实是那个做搞那个自然哲学的， 就叫做自然辩证法。 对， 他的好朋友是老朋友是那个余光远。这余光远，因为他们一起 卷，余光远就是一派的， 一派就是反对这个， 是啊、 对特异功能是他认为是假的， 对 对, 对， 是他是棋手， 对对对， 所以我还对这个真的当时是有印象的，就对面的那一派呢，也有一些哲学家出面，最有名的我不知道我忘了是谁了，是不是甚至钱学森都出来了，说这绝对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辩论最后好像是没有，并没有以一个定，没有一个定论， 这个辩论我觉得它最后的收尾是1995年的时候啊，110多个中科院院士联合署名，什么推进科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对伪科学，那个算是尘埃落定了。在那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由于一些高级官员他自己本身就练气功， 嗯 啊， 他就在内部的时候，喜欢气功的、信气功的和不信的之间也会有一种较量，那最后就成了有的报纸上，像《人民日报》，它会出一篇反气功的，哎，马上又出来一篇支持气功的，因为钱学森自己就写一个万言书，我拿我的党性担保啊，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 他曾经也以他的党性为担保，证明亩产可以达到万斤， 那可 就是当年在大跃进 了， 坑你们河南农民了。 但是你就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钱学森有他天真的一面，或者说甚至是挺可笑哈。 对。 可是其实我现在倒觉得，这完全正常。你知道，因为就说其实咱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就时代发展到今天啊，我自己很多时候都觉得啊，真是找不到道。你该比如说啊，这个科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比方说这个钱学森自己也说这个量子力学，而且几乎是有的诺贝尔获奖者就是现在美西方的科学家啊，他们认为就是说科学现在需要扩大它的概念， 对， 比方说就说过去的科学一直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 对， 他说但是呢在量子力学层面上的发现越来越发现呢人的意识这个因素不能忽视， 对， 哎，这个甚至于你看，我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纪录片， 嗯 也挺有意思，我所以你就常住在美国，我闹不清美国什么情况啊，就是说好像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研究，你可以研究，但是 老师有伪科学潜质，哎， 有伪科学潜质， 有潜质，就是我觉得研究科学是需要想象力和大胆的那种这个，但是你没法用你的想象力去移动一个杯子，这个是一个常识的东西可能。 对，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就是我就发现我啊，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是遵循的是什么呀？我就是一个阿拉伯那儿有一句谚语，叫做相信真主，拴好你的骆驼。 啊，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五迷三道，可是我愿意对一切是开放的，我都愿意听。那你告诉我，甚至我愿意相信，可是你要给我借钱，对不起，不给。就是说，我在真正的生活上， 这是个理性的， 其实遵循的是很实际的常识的，但是当然不妨碍去探索，因为科学也不是说已经到了止境。 我觉得这件事儿 啊，您说， 我说就这件事儿，其实有好几个面儿，比如说有很多大科学家，一直到爱因斯坦都说，其实他认为。有很多东西在宇宙中有神秘，是科学家就像他这样科学家也不能认识的，所以有未知的领域是科学不能穷尽的，在这个信念上他也是一个泛宗教者，就是到这种程度，所以很多科学家或者是哲学家都会愿意相信有一些未知的东西是非理性的，我们要得承认它的存在。可是在中国的这种语境里边，我们知道从20年代开始，上世纪20年代就有科学大论战，这是很著名的，就是科学的人生这一派，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中国缺的是科学啊，可能包括一些人文学家，像胡适他们可能都支持这一派的，丁文江，还有一些玄学家说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玄学的是不能用科学来涵盖的，而且它要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向来我们就有肥沃的土壤，对这些非理性的、感性的、反科学的东西。所以在这种语境下，你再来批评科学主义，我们刚才文涛说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所有答案都 是。就是我对西方，我对西方一个就不太内行的印象，就是我就觉得啊，他那个地方就是实际研究什么的都有 啊， 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轮回转世，研究灵魂， 对， 其实研究什么的都有，但是为什么人家好像这个正统的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科学常识？ 其实美国的神棍和邪教是最多的， 对，到处都是。 韩国的什么，全世界邪教先跑那儿去找一批。 包括那前些年一大批就为这死了吗？ 对，但是你没 对对对， 但是你没见过，就像咱们说的80年代这个中国这种气功热，一种 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从权力到这个全民的这么一种运动。 因为就是我觉得刚才说的，我这个西方美国它已经有一个科学的洗礼，从18世纪以来，它这个启蒙运动整个已经推翻了那个神学，上帝已经死了之后，启蒙以来它的科学已经变成了它整个社会的主流，但是在很多地方，包括你像我住的纽约，满街都是我们那曼哈顿下城很多算命的、测字的、各种吉普赛的那种文化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你不会，它不会轰动全城，它只是一部分，而且也都合法存在。但是主流的人，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医生，不会去找王林这样的，时候不会有大部分人。因为我就拿我自己说例，我的保健医生是一个西医，他是一个美国人。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哎，我是中国人，有一些中医的，比如说针灸，还有一些这种中药，你是怎么看的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去尝试，他们是一种叫 alternative medicine， 他说他们是另类的处理，有一些东西我们西医的从我的训练来说，我不能解释他们，但是我不愿意否认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道理。你可以去尝试，但是我希望你就是说，如果真到了大病，你至少要来我这儿告诉我要动手术还是什么。所以你看他这个关系， 夏老师的说法其实就是说，你连科学还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批判科学主义。 没错， 这个东西你得不能超越一些东西谈一些。 你讲也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语境里边讲，对吧？ 对， 我们这些特殊的这些功能是不是存在呢？有可能有些现象我们的确不能解释啊。 那时候练气功的呀。那时候80年的练气功，其实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我们要赶上西方，因为当时改革开放觉得晚了啊，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这种建设，要提高速度。那时候水变油，这个很多人为什么相信，而且高官要推动， 对， 因为我们是贫油国，我们要大量的生产石油去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当时要推进四个现代化嘛， 对， 包括这个说人体特异功能是为我们的生产力做建设的， 包括国防嘛。 包括国防 多省事儿啊！ 对对 对 对， 打败美国一直都戳死了，就 张洪宝还被直接调进了军队执行秘密任务。 对， 我就怀疑可能是要这个窃听， 用意念， 或者说用意念把对方白宫就秘密文件给找来。 让我想起义和团啊，那意念就可以杀洋人了。 是，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临死前一个月，我看见有报道啊，是严新去治的。 严新 就折腾了一个月，最后两代元勋走了。 你也看过严新的代工报告，我也练过他的功啊。 是是是。 结果他把邓老给治死了。 哎，现在这些人都在哪儿啊？我很想去找找。 严新到了美国，甚至他近年就没有销声匿迹了，但是早期在海外华人里边还是很轰动的 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英语教授。就是他，但是他是华人啊，他就曾经在严新的场面回来跟我说，轰动极了，很多人晕倒，什么从一个轮椅上站起来的， 接受这个信息的那种。 对，有。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就是它的土壤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实际上可能有两个问题，这个信众有两大种，一种是由于无知，一种是由于恐惧。我认为啊，无知可能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他就觉得信这些神秘。可是像教授这样的呢，我说的还是英文教授，他为什么信了呢？直接的原因是他生了一场大病，就大病当中人是要抓一根稻草的，他有些东西他觉得失控。那么虽然他有很多的知识，之前他完全不信这一套，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根稻草，他就完全全信了。另一种恐，这是对，我觉得对一种未知的恐惧，还有一种人是对已知的恐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多中国的信这个王林什么这种是官员，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做了一些潜规则的事儿，灰色领域的事儿，以后可能要遭报应的，所以我要那个求一个神的保佑，就像就是说 做点善事， 哎，对， 捐点钱， 对，就甚至有些人，比如心里有很多他觉得阴暗的秘密，他要去，比如天主教，他要去找神父去请吐出来就好。然后这个呢，他要找佛或者找有特异功能给我加持一下或者什么，我觉得他有这种因素。 所以啊，就是王林是个平台。 对， 是吧？就是他就说关心王林，这是他这个朋友圈， 交友圈， 这是个什么朋友圈？甚至我就说啊，真是这个王林到底有什么真正能举证的，将来法庭上认定的这个证据，都很难说。这就是 可能很难。 中国这个中国式平台的模糊性， 他有时候把你们俩弄一块儿，哎，那么你说您，你真上法庭，他干什么了？ 他真的就是一个社交皮条客的那种角色， 甚至于你知道，我研究一下这个，要不说就是中国的这个某种层次的这个生态啊， 对， 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对， 比如说他跟这个邹勇算是结了仇了， 对， 对吧？ 对对。 好，我们看见这个报道里出来了很多他的这个跟人签合约， 嗯嗯， 我觉得这个合约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人也不知道是哪的，你啊给我把邹勇弄进去，邹勇进监狱的那一天。我付给你600万， 对对。 邹勇如果判了无期徒刑，我付给你2000万。你知道吗？我猛一看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第一就是说，法律好像不承认这种合同，对吧？你 嗯嗯。 但是第二呢，我又觉得呢，他这个又像是个期货合同，你明白吗？就是他只是说，哎，我让潘采夫去办这个邹勇这个事儿，到底什么事儿上面没写啊？但是到最后说，如果他坐了牢。这像不像个七指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他坐牢我就给你这钱。 他那合同让我看的就很乐，因为想起了这个港片里边经常说江湖奸杀令，就是说这江湖老大发言了，谁要是能把他给我办了，我就给他怎么怎么着，就是他特别遵循江湖的一套东西。而他实际上练整个练气功的，我觉得全是江湖人士。我们看那个江湖丛谈，这个玩这个仙人跳的啊，搞乞讨的啊，就是玩这个神棍耍把式卖艺的，全部都属于江湖骗术。 对， 他是属于现代社会里边的江湖骗术，而且又加上了他的跟官员、演员和商人之间的朋友圈的这种构建， 就是 他 可能是 他自己利益圈。 我觉得你们俩讲的其实是不是都在说一种利益链条？他只是这个利益链条当中的一节，而现在因为出了事儿，他是那个浮出水面那一节。实际上，很多在水面以下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或者看不清， 对， 或者不好说。 他可能就属于那种茶馆里边就帮人解决麻烦的黄胖子。 嗯， 哎，这帮派我不是那帮，这但我都熟。 嗯， 你们俩准备打起来了，哎，我来给你调停一下，然后给点好处费。 对，所以他们也在说，就说，哎，实际上你说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后台呢？那些跟他合影的人未必，那可能仅仅是个合影，对吧？那但是你，但是他的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到时候你媒体说了，哎，我就觉得媒体的这个逻辑啊，跟法律的逻辑不一样，媒体的逻辑是联想。法律的逻辑是证据， 对， 媒体说有图有真相，其实是有图有联想。 媒体还写他给女明星开光的， 对，在床上开光， 这怎么有图呢？ 好，那照一个像啊，说跟卫生部长也合过影，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真讲证据的话，他们都认为说他这后台硬到媒体举出来7宗罪，愣2年时间。公安都没找着证据，我觉得也很不可思议，就可能你确实他没有证据。 对，这我同意你的看法。 对啊， 我觉得公安他起码是讲证据的，如果他一方面他可能是没做，另外一方面他可能把证据给销毁了。 对， 他证据如果销毁了，你没证据他也是无罪的，我们不能说你认为他是有罪的。 但是为什么公安不公布调查结果呢？ 他这个事儿应该是还没完，我觉得 还没来得及吧，就 应该是还没完。 就像我那天看一个，就是说他有枪，但是呢，据说呢，就是找不着这枪， 对， 但有可能呢是给高温融化了。所以我想，对于公安来说也很难办，就说也不能认为这事儿就完了。 对对对，那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也什么意思？高温融化都没听明白，是他自己用他的特异功能把这枪给融化了吗？ 不，那倒不是，就说是有说法，就是他销毁了， 就是、拿那个电喷枪啊， 哦、 就跟电焊似的、 哦 okay ， 对着那个枪就把它给融成水了。 嗯， 就跟把人杀掉扔进硫酸池是一个大概的概念。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阴谋论的最大的工厂和市场。 对对对对， 就是它制造的人数也巨大，花样翻新，然后受众也广大。 所以你就看出来，这就正是一个邪教产生的土壤。 土壤 最有利于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哦，这演员跟王林的关系，这个采夫兄比较了解。 对，说到，对，刚才他就是说这个，我提到这个恐惧心理，他觉 得 特别。 你们是怕得罪你们朋友们是吧？怕得罪你们明星朋友们。 这话留给你说。 对， 我除了认识李亚鹏，我其他都不认识。 哎呦，来讲讲。 但是他我不能说李亚鹏，这个我也不了解他。 嗯，就是你刚才讲啊，就说你对扎老师的这个看法。 刚才张老师提出一个词，其实就是恐惧啊。我觉得恐惧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能概括很多像神棍呢、宗教啊，实际上像巫术一样的。原始社会人是怕 这个自然现象，打雷啊，他就是有巫师来帮他做法呀，跳舞。那古代社会人是怕觉得为人们会死亡这种东西，人会去找耶稣，会找穆罕默德，这种宗教就会产生。那现代社会呢，中国人实际上是我觉得是本来不怕什么东西的，但是像官员他会怕他的官位，这是最核心的。演员是怕他不红了，或者商人呢是怕他的钱和他的地位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中国现代社会最具恐惧心的几类人，大家同时去拜王林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就是得的越多，他的失的恐惧也 对 越大，所以会有这么多高官。 其实小老百姓啊，我觉得也有拜王林的需求，王林不接纳， 对，这瞧不上， 拜不上， 收费太高了， 他只好去拜一个菩萨，然后去少林寺1000多块钱的香烧一把。我觉得这个原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再加上王林又帮他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圈子。 但是你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朋友圈就这么成功？因为我看过一个接触过王林的那个人就说呀，说你他就是说他就觉得这完全是个没文化的人， 对对， 就是乡间的这么一个人。他说三分之一的话，你他这个普通话你都需要翻译。 对， 就是说他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人，而且你感觉这个人呢对外界世界根本就不太了解。 对， 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你先给他拢上一个光环以后， 对 那些人们所谓在外面世界有见识的人呢， 对 见到他就好像是见到会有那个周伯通一样的可爱啊，所以你看天真， 哎呦 这是大智慧， 这是化外之人， 对，哎呦这家伙像个童子，像个孩童一样， 对， 你知道就会你会这样的投射他。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了，这个文怀沙啊，就是百岁文化老人文怀沙，原来行走江湖的时候就是长发飘飘，说自己100来岁了，实际上不是经过学者考证才那时候不到90岁，说是章太炎的弟子，后来也不是， 对， 再加上这后来也是因为流氓罪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进去过，但他会有一整套的你说的哈，像谎言一样的东西把他给制造一个光环，他走到哪儿这个后边小孩一直带着， 再加上传统上这种， 哇，一看这个人真的像一个仙人呢，但是他会做一些其他怪癖的事情，我们不能理解的，也觉得哦这真是更加证明了非同常人。 是， 对， 而且他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好像就是火了呀，其实还真的是跟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的那个中国的这个气功之科学之间的那个大争论有关。因为啊，有时候这一派得势，有时候那一派得势，他就是在气功那一派得势的某个时候，当时王林是从牢里提出来的，去验证他，就是有部门就去检验他， 还带他进京测试。 对 啊，比如说测个字， 进京测试，对，或者你能不能移动杯子啊，或者能把药丸给什么变出来之类的。 而且中国这个测试很有意思，就随着风向，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他们讲最早这事儿最早啊，是1979年四川有个叫唐宇的12岁小孩，说耳朵能认字儿， 能认字儿。 当时的第一次检验就是说，验证了可能20多次，19次他都是在偷看，偷看不成就拒绝辨认。好，但是到后来呢，上头的意志风向改变了，说就像钱学森他们这个，甚至是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说这事儿是要重视人体科学研究，好，再去测。再去测它就是真的了， 都真 的。你说这咱这个科学家们是怎么做测试的？我也不明白。 对，所以我说他这个 就是沙老师说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是你的科学精神是严重没有，另外一个呢，你的官场文化就这个样子。 对， 我的领导说他是真的，他就是真的。 我测试就出来了。 到现在，你的领导说他是真的，他还是真的。就这几年没什么变化，这也是王林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如鱼得水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操作很多事情是不公开的。再一个呢，刚才你说这个王林没文化，我就想反驳你，你的前提是认为官员和商人和演员有文化是吧，实际上是有很多没文化的。 对， 就有些人读了很多年的书或者上了大学，他还是没文化，因为他不具有像理性和科学啊或者常识的这种精神。他一见到就是信神信鬼的，像马云这个我也不忌讳， 就马云也去找了王林是吗， 礼仪道长王林这全是他找的，因为他是名人自带光环，结果他一找就出事儿，大家才把这个聚光灯啊投到这些大师身上了。他要是不出去，或者说那些明星不找，这图片不流出来啊，也许王林可以安享晚年都没事儿。 那你觉得马云有文化吗？ 马云我觉得没文化。 行行行，这是您说的。 对对对对对， 反正咱也没拿他钱是吧。 马云又是个直率的人嘛，说实话嘛。对对对对 对，我有两种，你也比如说你不能说钱学森没文化， 嗯， 他是两种情况， 对 对 对, 对， 是吧？ 是， 所以我说，对，有可能或者是无知，有可能是恐惧。 你知道我 怕某些， 我觉得你们俩今天跟我 见什么拜什么。 我觉得你们俩今天跟我讲的，就是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在中国啊，真的是需要非常小心。其实有些时候对于未知的研究啊，是很好的，应该的。 对。 但是呢，你要在没有经过科学洗礼的一片土地上， 对， 你要提这个，很容易就变成无名三道。 是， 就对吧？ 直接就 传统里边有这么多疯僧、傻和尚什么的，这大家都觉得这傻子正好是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就这话外之 接着为您播出 《 健康新概念》， 有什么可信的呢？科学家讲的话反而是大众觉得 对。还有当这个像气功大师特别红的时候。